下风，还是两不收。 先念上风， 哎， 念完上风念下风， 哎， 念完下风呢， 念做梦， 做梦， 咬牙风，屁吧唧嘴，说梦话，撒衣裳， 耍梦锤，夜游踹被子，起夜你再撒泡尿。 说的都是 你现在就撒进去的时候，一嘴胡话。做梦还咬牙放屁呢，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你不懂孩子。 我管你，你该说我抄你，我又娃娃，我又孩子，怎么了？ 这是深入浅出的讲解 啊，这是 能懂老师这心理呢？ 四本书， 对对对，再好是五经。 哎，念完四书就要念五经了。 五经这五本书念法也有的，也有顺序。 五本书 啊， 诗、书、易。李春秋， 没错， 嗯， 这个头一本 《诗经》， 诗经， 先念《诗经》， 《诗经》念完念干净， 干净， 干净，关键日子就脏了， 脏了， 脏的喝水里又成干净了，干净了，晾了之后就干净， 你不平常。诗经就是诗歌总集， 好，念完说唱， 古代的诗歌总集， 对对对， 念完《诗经》念《书经》， 书经， 嗯。 书经和谐， 锻 炼身体。 这位是最没胡逼的，看 你说的书经和谐， 书经不这么讲。 哦， 念完书经呢，念易经， 算易经。 易经完了呢， 二经。 猜完了，三经。 四经。 五经。 天亮。 一宿 没睡。 这事儿。 白费。 我都不说了。国的易经就这么点啊，易经是数学，一个木字一点儿。 哎，对， 什么六爻八卦呀？这叫易经。 就那么句话吗？ 啊， 读透的诗经会说话， 嗯，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你瞧这那懂词儿啊， 那是学问。 念完易经呢，念礼记。 礼记，这礼记分三部呢。 哪三部啊？ 有唐肃礼记、短答礼、交溜礼。 都饿了又。 要饿的。 礼记干嘛？礼记。 礼记是什么呀？ 你看，就是讲礼法的书。 哎，对对对。 最后是春秋， 春秋。 这么四书五经， 哎，这就是说不同年龄段， 嗯， 学不同深度的教科书。 我跟您说啊，您累了吗？ 不累，我还干班儿，待会儿 还 报名呢。 后台有水，您休息会儿吧。 不用， 我们这是相声。 是啊， 您这嘚不嘚嘚不嘚，乱七八糟一大堆，这书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能说借你们这舞台在这儿，我说办一班儿 吗？哎，就我听他一说这四本书啊，我就照影了，我有点二乎您这事儿。您别办班儿，这么着您先给我办班吧。 啊，你要学习？ 我不是学习，我考察考察。 行啊， 你给我讲讲行吗？ 看来你是对我有点不相信。 不是有点，根本就不信，我一丢丢都不信。 行，你看你说的，你这话你是应该跟我学习一下的。 不是，这四书五经三本小书当中，我要说几句，你能讲吗？ 当然能讲了， 能讲。 哎，我先问问你 啊， 这些书你读过吗？ 读过， 你读过是吧？ 嗯， 这就好了。 好了， 没读过书的到时候胡问。 嗯， 你读过书，你就按着这书里。 您放心，没有框外。 好，那行， 都在这几本书当中。 太好了， 咱们来最简单的。 您说哪本？ 因为各位都是有学问的观众 啊， 咱们在《三字经》上开篇头几句行吗？ 行啊， 你给讲讲。 好啊， 开篇头四句吧。 四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头一套四句， 哦， 讲讲吗？ 是这个 啊， 这太简单了。 是您讲 讲。刚才你说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背诵。 还有我的小弟弟，我看跟我一块朗读。 哎，这正好，听完他背诵，我再给你讲解，你记忆深刻。 可以。 是吧？好，可以什么呢？ 人之初。 这还用解释吗？ 这是怎么了？ 人之初啊。 怎么讲？ 这明摆着的 啊。 他有一人。 嗯。 叫之初，人之初， 人之初就是一个 样的 之初， 对吗？ 性本善， 什么？ 性本善， 哎呦， 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 嗯， 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 了，老年间把这版排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性本善。 应该的， 本性善。这是名字，有名不姓啊。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之初。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 来， 什么人都有。好，这句您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姓善， 后 啊 性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善之初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一良乡， 有啊。 哎，这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可能出杏儿，哎，就叫杏乡了。 杏乡近呢， 这儿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习乡远呢？ 这不太简单了， 啊， 离杏乡近， 啊， 离这个习乡啊 就远了。 习乡呢，就是一个出 啊，行行行，您甭比划了啊， 量形的地方， 啊，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两 个，用不上，一辈子也去不了那儿。那大老师啊，狗不叫 啊， 狗不叫， 不叫 哦， 狗不叫 啊，那不叫， 就是说这个善之初， 嗯， 特别喜欢宠物，狗养条狗，他养这狗啊，他这目的不是说哄着这狗玩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 嗯， 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了。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善之初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这要他狗他就不叫了，用他干嘛呢？拿刀要把这狗宰了。 哦， 坏了， 怎么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回来的。 是啊， 姓奶奶看见了，哎呀，干嘛呀，把这狗给宰了，别宰了， 怎么办呢？ 你不要给我， 不， 我得牵走。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走啊！ 咱别拉个扯扯的， 这跟我表演， 教之道。 这包挺新鲜的啊！你别看咱善之初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他跑了姓奶他们家这口叫的，又是隔壁 啊， 让善之初听见了 啊， 叉腰站在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 了，叫知道。 为什么关呢？ 呵，这善之初闻见说他脾气大 啊， 翻把椅子， 啊， 搁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还怪呢，不及科学， 吃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我表姐真的说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这你这纯粹误人子弟，你别当回半分，你再拿手指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再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能念三字经，我告诉你说吧， 你让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儿是起好风。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 啊， 你这日出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 有没这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啊，称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念过三字经吗？ 哎，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这字不念称。 您字念 抽， 抽， 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假了。 哦，这怎么讲啊？